重回家乡，亲戚友好问候望前尘世数，唉叹息沧桑，讲起天堂，欲明白歌中真境况，传闻唔有假真，今夜呼唤我尽上，栖身到异乡，艰苦努力干，披荆斩棘。几多血泪藏，唉命运难尽信，新生要自强，应该作出好榜样，一朝播下种粉开花，树已生根了果生长，待到家乡各分享，亲恩比海深永难忘，一朝播下种粉开花，树已生根了果生长，待到家乡各分享，亲恩比海深永难忘。